想你想到心里头，你可知道我的心好难受。每个孤单夜里梦中游走，醒来不见你的温柔。想你想到心里头，全部的爱都带走。每个朝朝暮暮如隔三秋，亲爱的人啊挥挥手。想你想到心里头，想你想到想到心里头，你把我全部的爱都带走。每个朝朝暮暮如隔三秋，亲爱的人啊挥挥手。想你想到心里头，想到心里头。 情一情。 我心